毕起眼， 磨鼻， 磨鼻， 磨鼻， 哎，磨鼻，磨鼻， 磨鼻，磨鼻，哇！ 里向个潘经理是气呀，什么子？哦，胡同那个高师傅会得编制个，顶顶恶人们身后是磨鼻，恨得嘞，恨不得挪块方巾贴开来，跟多口口磨鼻呀，磨鼻呀，把这像粪鼻。这一下嘛，哎呀，这一生，此生一生，我啊，听雷子打耳鼻风。这十根头发九根皮，下腹终于没人气。我等一下子也问问三姑娘孩子，三姑娘啊，别人们才讲我难看，你咋看看我这面孔，别致你还是难看。这个三姑娘说我漂亮么？谁来孩子要气点啥呢？哎，想得很大，得不动气嘴。 等到饺子落饼，像喜娘妈的，我新娘娘踩到喜堂浪香。有请新贵人，有请胡同啦。区区胡同啦，人家叫我三寸丁，我个好兄弟啊，呼吸当白发兵，去年一群当花人，离皮内道出门，说得尽着胡阴性，我带着故事。三个月，也不得出来谁做新姑娘，勾下恩公张大武，哎，现在呼叫带进门，我身在三日三的啊，说那个去行动，都说他没诚信，对浪打个的女娲军，顺浪抓到个红海青，日子两个写什么说物？那些姑娘喷冷水，那个老女性，语气啊语气，看我啥子，看我啥子，看我啥子，哇！夫妻两高头交把体力，红罗七军送着洞房，害人西部太出，糊涂了，我门关过，妹妹家最大，潘经理门的做啥么？要天方金子，对妹妹家带起来，带你头上块方金一口啊！哦哟，耍高的啦，这对是高不可攀啊！做娘，两只家拼命叠起，两条臂膊伸直，合不容易，我的方金我的两只过，得了。 我经理顾大宝，三姑娘来天方金子。只顾着心上扩大，呼吸急促么血压上升，对于神的嘛，不行。 这么来天呢？哪接天？马上就没接天。你说的啊，大佛够了嘿，你别白发，不马上这还马虎，你要发接天方金比土方金个子，好不容易啊，我快方金。 哟，一个难为你们身体，一般。 那百姓带着我，哦，带着，颇难为人。从打开搿张饭食的我糊涂浪差不多了，都还蛮难看的。哎呦，带你妈妈用不那颇难为人，你两高头受伤了，你家半斤不两，家胖家粗方不多了。搿么糊涂浪，你要扣你面孔嘛，热过去呀，嘿嘿，搿个人呐、啊，人没上到二十，后仰高人一等。怎么这个样子？面孔不抠，没抠的背你一样滚。 因此六子两根线手什么钉了破镜的白银拉扣啊，等于心房里逼逼谁 那行的是哪个叫哎呦这份里面方巾贴特厉害我上娘子我胃里上夫人们觉得夫妻这样那身样不个叫哦对子刚刚贴特方巾我自个不喊我们铺内为人身体一般不个百姓里谢姑娘我无位置告诉我让我哭里不去玩我有个跟我唯一跟你告诉清上品哎呀自个夫妻子呀铺上个内为人呢快点不就去让我铺进里的心目当中个斧头上杀得一上一刀上一把出来个魔光盯了上帝了让我心你这分君千万比天哟那么不叫啊一年呢说你铺进你行个斧头让行子不压分心上 跟你忙着上帝可没拿扣得起你爱谁盯了我的可没拿扣得起你们分扣起斧头让他扣在了轻轻上上中当时高兴哪扣个你的一口嘛杀下哪口标志漂亮口的斧头狼啪碎啪架射身光线哎呦标志给别人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搞不上这 铺进你大概一下不一动借口这口气是靠上门进你还没动没动没啊没啊杀气靠你动了啊没动没动给他三次走走走没啊没好一个东西也怒啊第四个是怕水怕着心细撒谎上一浪下会立得那个啦对大门碑你可是放大了 那得是也不出来没准啊我一直捂到不了呀爸爸爸爸这一嘴是我呀 也恨得我们自个一个斧头了我到这一上一刀送进去的你让我们去靠你办好我自个一个斧头了也是你来办好我弄给我也弄来办你了嘿喂 哪是不好个这东方花烛夜 Oh! 是刚编出是刚骗了子弄西亚夫为特呢给我。 哎呦个绝无听不懂子外。 我也不是呼吸了特呢我真不白发呀。我发特呢是也去吃胡丝给。 那是更高兴熬过您子真记得。 你别夸我来刚不能听哦。哪一天我在金房之上把手并没长大后命怒上他门长到见我带你屋里去的门我说辅导长还是那份特高兴、哎、我说与我没准分特给干嘛的干我送把那个谢我的非得懂的那困难哈我说与我你不非懂的我把当事情为止也懂的我总不够特服气非干嘛的干我领了在家不能依然引子非那里的哪种还答应着哎呀我是雨娃你在雨冬的你们不晓得你中年的口啊我的妈妈烧饼做做现山以风吃一不雨落的衣服啊一搞得要上气呀父母们那特得起高兴你我在比那飞长到米空一百嘛这糊涂了你今次阿舅刚身上飞雨娃飞飞为日飞你是个贼飞我送咱批次的俺们里陪你吃胡丝啊 吃胡丝 哎吃胡丝 说个点名讲 老混 你那老混你 我说答复来老混我得你分配工去拿去老混你 啊 你说糊涂不了你刚才进来的人光我一进到铺进里陪伴你你以为非要按老混吃胡丝胡丝非要吃怎么他铺进里铺进里非要他吃胡丝我不知道他是人么不人情与谁明送过举杯敬仰啊门哎送一佛口内后 上次讲被告假婚，你哥哥是报复，因为谁都知道，与你压力，你十三点里到我房间里下来，实实实实关着我，也做了地不放你太太，我偏偏有外地，你心怀不满，所以我告不了十个二十个难看的糊涂了。 亲弟不能让我听清楚你回去你是一口妇女嘛刚给那你两个的师傅配了你想的你不能让你亲自干憋屈我们的干你激动的干内裤的干二些你非伤心的给你非不让你告不是我家生日福告人死日福告分一个呀你妇女们你等我追吧 此话当真 真怪我送那副为屁那怪不要你说但他们张大夫叫个一两年自己的刚把把谁把光个谁这个我刚说的挂的不还挂那个还是个那样子属于黑给哦 嘿可辅导老真是个好人啊用他这样去动银子亲啊走着打抱着肯放个板那俩心塞入汗别说那个人杀得实在太难看着白去我吃不下皇帝你再肯放我白皇帝嘴等一些暗门通知了也白不脱个对换了外周身来谁搭在门手浪下一定要开门哟见得我哪里 落到去俺的门我五娘子，可不是俺这么为娘告吧？ 可怜的父母在一说吧的脸、哦、 你要俺儿子是一个啥？哎呦，我说的做你给根本的俺子玩在亲家里去得过得过。 我一定、 啊、你都入亲啊。哎呦，够难呀。你不亲家嘛在半路里去等他娘呀。 我一定。 他谁不跟你结婚？哎呦，你们三个别明的比个斧头狼为也口根本难白呢。我三个五十岁娘子闺蜜不会啊会不得完。别哭娘别哭东东呢今天才白发子做夫妻嘛分有个今年最嘛不去吃大火开哎呦这个作业给根本是安吧你既然不大火气嘛就带过来给他开吧、 啊、 你不要喝奶我分刚五了哇子给这个你带过来给他开你两个就做个国民夫妻那可难 什么叫做国民夫妻？ 啥叫国民夫妻不得了？你们是了理想，我在门外头在过帐铺，我困了外头。你理想嘛，我在大浪上去忙忙设备，忙到过节的呀。你们帮我练一练的家务，等到我长大，我依然银子回头嘛。你寻那语气自然和你做过最不错，我就几乎回头了呢。不过爱情问题嘛，你两家的毕竟把子当做至亲。我个每次的还是要鼓励我儿子，实在没你两家的叫王女过、四女过、大家过、鬼过、福大家的样子了。一个谁叫国民夫妻那可难？ 福头老真是世界上像下雨的汉人啊！我母亲只肯收留我走，但自个晓得。我等他给他一直食物去不是一个斗士去我老清不开见我带上大火去了家到现等我个情况送去我个配不了斧头了把了我问题这两点了也没告不斧头了也没围出去这么的地不帮你踏踏围出去分有个告不斧头了对你妈妈咋去嘛实在不咋去根本呢面孔内口子嘛人傻头的嘛我还是顾虑这样根本呢人二鞋子嘛面孔灯亚的嘛我还是傻傻这样一样不理解夫妻也可以是的了真有个你家大狗家一个家族一下正在盈亏的把上斧头让啥家的汉人肯放我白屋子不够男人那家你分有还要有不肯还要肯我怎能够有自家面孔啊想想家大碗那个咋是只凶个我等了给他爹叫他这个哭你等了屋里想他睡他这些你认为温潮胜出我一定会的围住嘞我批不住嘞你认为我分为的高不斧头了我批上高不斧头了斧头了哪哭哪哭我呼吸二姐二姐我注意那叫气死你的男人告不糊涂了也告不你们最对里一口哎刚刚口口二是二的嘞以前口口二嘛二二的单位远程给刚刚口口内口是内口的嘞以前口口的要危害了呀这别个是分别之呀我有良心害了呀告不个种女人不吃亏的真定告不理你个告不理嘛总归要有啥称呼了一出你的一子啊大浪 你拿见我大浪的讲那必是十本人的走啊不过这想十本人只有三浪四浪不大浪的可是我比十本人啊却告不理那还假 你与我不必做什么国民夫妻 不怎么国民夫妻嘛也能喊你 我与你得谁去了、 啊、哦你两个的把驴叫哎呦你别人耍开心呀 哎真的呀 真的哎呦看我啥子看我啥子根本我见你上耍讲一下嘛鱼子根本我敢打伤啊 谁叫我写出来如果男人还高住还打伤的叫 看看家就一下没喊我海里道浪离开我道上两个的道德路倒是路倒是个又大了 又个大小啊我咋这大浪众卿大事结束听听我一个字幕小云小姐你是风采注意那么你是个是刚刚那么人啊超级局长的张家的楼 Hey, wait a while. 相随，你不理走你陪不我梦真深心撇下 范家是天降女凤，真是感慨万千。那让各种露天上是哪位的这样一位动人的姑娘？现在动情了这，立到这四处不动三要门前，但是李文是举起了自家的云水，正预备帮门。 嚯哟，这可见大门外边立下一个游戏台，哪里是游戏台的？哎呀，你都去想，昨日子到后面去。听你阿是弄唱大鼓，出现一块油大饼，还三个油西开。哟，我当时是方先生您回来啊！哎呦，想个，怪不得今天我早上起床来，床前有个喜烛晃来晃去，我就知道大贵人上门了。凤仙，快来瞧瞧谁来了？ 来呀、啊！我们下去，奔出来到门口，对外边一看门，费先生啊！看见各位范先生，就是为的面孔红，心为的甜，但是嘴里向只得出两个字：是你。 说是看见冯喜的一刹那，各个范家子也是眼睛们的杀一亮，但是可惜，昨天各个招呼太多，哪只有两个字？这在范家子啊，格两天不动。个招呼一直都说明两个人关系也是亲。当一个比方，我刚刚认得的一个辰光叫你尚小云同志。原来说是尚小云，再说的小云，假使再发展下去，我想云 当时亲的光， 那不是我亲。我是真叫老高兴。 是啊是啊，来来来，还有屋里去屋里去，还有凤喜啊，把那个樊先生招呼屋里坐啊。行行行，你们请。 范家子，大道里向一口房间不头十来个平方，但是当烧的干干净净，拼命一张台子，左右两只房木凳子。哦哟，十两多只床，可是东的，北方人叫炕， 这 叫 啥？椅子坐坐坐坐坐坐，行坐行坐。哎呀，樊先生，没想到您会来呀，真是出乎意。范先生，听您的口音，不是北方人吗？ 我是浙江杭州人。 杭州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好地方。那您上北京是？ 我是来报考大学的。 上大学？哪一所大学呀？ 北大。 去搞民办大学。那个，但是现在读大学才是非，这个学费蛮贵的了。懂得啥人出？他是爷娘没同意，看你自个在饭店里打本子，进宫的又没面对的。那，但是那个上大学钱很贵，那个学费谁？ 二叔，你别就等你搞大的门，你搞菜盘的不菜盘，他哪里了？ 你李妈妈在懂得啥门呐？这个小伙子眼睛里向分明看的是口中来了。像男人你屋里向也是一日，我下半生是再来排队的。像这个小伙子外边的都够卖光闪。一大大听我的爷娘我刚过你我别无知的那个钱谁出 这一切都由我叔父负担 叔父大人供养你上大学那您的叔父大人是做什么买卖的呢 他是很通银行的行子 什么您的叔父大人是开银行的老板耶、yeah! 我两个人发财的哎呦想不到大贵人大贵人的哎呀还是你泡沫皮太郎向自个吃烂腐败肉拿起来三十一等唐大夫大神仙抓捕所谓开始从来来反正请喝下 反正是个杯子你够吃的上次你够个杯子弄将坑要激活又激活不不不我只不够 冯氏对说阿宋妈妈总是经常是啥样子的眼睛过来反正是不好意思我跟您换一杯吧我带老弟猜他智慧刚子那北郊是个逼我给这杯子的碗道是的当着清清爽爽回不放心大概的超不跟谁在太阳光里下一只玻璃杯啊晶莹剔剔那么总是放心各位带他一杯吧开始樊先生不好意思您就将就着喝点白开水吧 啥叫啥手驾神医各位水师东西亮手背都起来哎呦味道好极了 是啊我怕是所有的味道 的弄得会把开始吃那个事情好了第一把我心上我里该动的挺心的非要等了给他太大吃松吧大范先生您坐一会儿我出去一会儿马上就来 放心 找范先生陪他好好说说话啊你们坐你们坐我走收拾好一起 沙鸡锅阿苏拉黑了一笔的太等到一代记他了吃不上一个人谁上了该搞的了其实是有一头皮的黑我想要在白身上放但是两方的对立的总害了黑其实一句才放不成对于神的子们多长子老让你要给自身 跟外家子好老老有上帝哪个自己想的美好第一句么门上第一句么杠上那我的上上子一句人我才门不成那哎上帝们那口台子浪向一枚金子，金子过浪向插出一张三寸短黑白照片。仔细一看呢，哎呀，搿张照片浪向的人，谁是门里搿位姑娘哇？像啥有闲话者？这张照片拍的是你？ 是我，别看，怪难看的，傻乎乎的。 拍的非常自然，非常的自然。 啊， 什么时候照的？ 是去年。说到这张照片呢，还有个小故事呢。 哦，哪段故事我最要听的啊？ 那天呢，我跟着二叔到天桥去唱大鼓，来了个洋人，黄头发、蓝眼睛的，胸前还挂着一个黑匣子。 哦，可是照相机。 他我不懂。他说要跟我照相，我开始害怕极了，不肯照。后来他说没关系的，不伤人的，不会勾魂的。后来啊，他就跟我照了好几张，最后他送了我这么一张。 哦，这张照片是一个老姑娘带你拍的。根本非要说说，这张照片拍的是好， 好吗？ 不是，这个光线运用的哈。 哦， 那个。这个本来一条线，而且虽然有一点点侧，但是这个眼睛这样的样子， 人家的照片现在都画彩的。 后来你就发现了，好的照片才是好玩的。 哦， 嗯， 这么说起来，黑白照倒是好了。 黑白照片好玩， 那那个喂喂喂，你咋不撒旦吧？虽然面孔没那么良好，就还是满足不了自己的。 阿哥在高兴的时候，这个人摆了，背上有点太硬了。阿哥在，受伤回家的平常辰光不大讲闲话。哎呀，高兴的时候，让姑娘们这个袜子摊摊开来，就再也关不拢了。各种味道，各种经验，我想，谁如果各位先生，谁有各种经历，谁有各种经验，啊，不知不觉三四个钟头，擦，就这样过去了。 那么第二个嘞。三四个钟的差过去了，后面的老乡生气呀，离了门口的门里背了听笔夹，立至三四个钟的胖歪歪吐来块，胖说是门里慌一下子了，哟，范先生不早了，我看呢，留在这里吃午饭吧。 什么？ 我去搞点炸酱面。 去冲面炸，一看，哎呀！面孔擦擦的血血红，上天已经神一地步，要进里去。不，我要问。 有的是吃午饭，炸酱面。 不，对对，你想，我吃五块洋钿，让我杯子丢下。 哎，范先生，不好意思。 那个关于对的， 老先生口气上五块的业务之心叫我打出来，趁新郎很富的往那石头台来的，但是该是反向的中国也走不成，但是不一样少。哎，兄弟，把那个小猪的扛他不离多娘个母亲，那弄翻的。台子上像一张旧报纸，灵机一动，细下些话。五块的拍起出来，忙着报纸下的一扛，那范先生又要走了。 不， 要走了，不好，那风险呀，还送送范先生嘛，是不是？ 那范先生， 我晓得留下来的一句备是让我送送您。 那我就。不送了， 他不是我送，我送， 不是你送，这个米的两年， 差不多，来，范先生别生气啊，咱们家小丫头不懂规矩啊，是吧？别生气啊。 那么冯氏为的啥不送鳄鱼这个代理？为啥？各位先生对你实在太好了，说你知道，听一出大鼓，不一块洋钿，今朝一分五块，很深一代的五块呀、啊，送是各位姑娘。有一个就是破人，勾一不起。那个为先生也 句子，我正在这应该为送你啥个礼物不能，但是我里向一定是心，你叫我送啥呢？看见自家张照片没得心呀，小子。刚刚各位白先生，看搿张照片是王春在世上好汉，一旦不是拿搿张照片送拨你，对呀，后里搿两高的一切性的押金都来着。照片拆开，马上举办出我过来，呀，里向得出来一张五块的，再对杯子下头一看吧，五块的没得个只。阿叔个谁家说的话，搿么呢哈，要好汉的。一配好穿的，等于是干不娘。五块的往这身边带一带，哪张照片当当的星星，我班子搬一搬，换个名字，像手机一样数出来。樊先生， 老陈，你好歹干什么？你慌慌张张的。 樊先生丢东西了。 啥子啊？还是樊家玉没事忘记他你屋里呀？天机不得嘛！陈公身上顶还忘记的皮夹子，一口心里像只孙子般，哎呀，不一样说。刚刚包子里向有张五块的了，谁让到该那位来得了，忙真里向冲进去。 樊先生，慢走。 是不是个外家子？过些辰光听见不搬个那个姑娘的声音，阿外这是冯西家，头胖白过来一看嘛，啊，果然是你。奇怪了，刚刚是发送，家里向一点点没力气，现在看见姑娘胖站出来，个浑身个力道发出啥地方来，啊，一股劲儿往冲上来。姑娘，是不是？ 樊先生，瞧你呀，忘性真大，把东西给忘我们家了。 啊，没有。 有啊。 我晓得，我稳得人多里头去。 拿。 不是我的。 是你的。 不，肯定不是我的。 我有那个拎不进，我送不那个呀。不，肯定是你的呀。 肯定是我的。 嗯。 不然你认得我，我哪会认得你的呢？怎么这样吧，让我看看吧。再过来，刚要想搞开嘞， 哎，别看，看了就要不灵的。 回家是三个出那个地方， 这个地方好是跟阿弟不是民用的。 别看，回到家里头没人的时候，悄悄的再打开来看。 妈妈动车，这样么子是你送给我的，是不是男人再大的本事？谁是我爸子？嗯，这你放心，我爸子一定回到家里去。 嗯，那么放心，是一送。那樊先生，我就不送了。您走好。 错过第一个人，谁的两个声音会得越来越低，越来越轻。不要送了。 顾虑，匆匆向后退，只把富贵贫穷来世称。你那吉祥怎么有晨光？你是在叫伊，你是无人疼儿羞日真，真心真意真心 放心，哎，我就放得了。哎呀，你刚白先生军人在爹地唱的是俺都没见啥个文理的，姐姐干嘛呀？ 给我进来。 外家是晓得这个阿苏了了不放心子。 哎呦，心里想的有啊，这一百个夫人有呀，不得已呀。 公子家生听出来，这一开门而没关门的声音，阿伟的他依依不舍，哎哎哎哎呀，为主生 啊， 我去， 二叔，你干嘛呀？ 我问你，五块钱了。 是来我去为止五块阿里路海进来的中胸胶在我这儿呢， 拿出来给我。 不给。 给不给？ 给你又去抽大烟。 拿出来给我。 不给。 你要不给，要不给我跟你说，那个姓樊的小子从今往后甭想再到我们家里来。 你敢？ 敢。我有什么不敢？我现在当面跟他说，我可不怕丢这个老脸。我跟你说， 哎呀，你不破太太我破太太的呀，可这个差点阿家阿送了，给他那个做阿嫂整个蛋妹子， 拿出来， 哭出来的哟。给你。 哎，这还差不多。 委屈生了，咽下进去。 哎，别进去，快出去送送人家樊先生。 人家早就走了。 不可能，嘿，信不信？你出去看，还在老地方，一步都没动过。咱们打个赌好不好？ 你怎么知道？ 要是你出去，他人不在了，我那个五块钱还给你。要是他还在老地方的话， 怎么样？ 再给我五块。 死丫头的，我倒不相信，你会不会得来黑啊？包括这位啊，这位这样，我倒是要去看看了。但是姑娘心里想，自个还是想去看看呀。回过来，这家门跟谁？挪手门。咦？ 家是那啷等呀？ 是 的，给我猜啥个呢？ 那个手机被伢子连哪个呢？ 你怎么记住？ 一个南汇的啊！ 不是南汇的上个名堂，南汇的上个名堂进来。不是那不会嘛？可是半张面孔回过一看看，那一定一会嘛？这样看不清楚啊！哎，他想啥子？啥听嘛？姑娘不怎么个样么子？到过些辰光，我还没是我分不出来到底是啥个么子？那现在可以定定心心看着。 咦、啊！啊！你刚刚喊的呀，外出去再看的呀，你等我搬走的呀。 我搬走，你我要搬走，我搬走，一定回家去看。 不许食言呢。 一定一定。 再见。 再见再见。 啊！ 那也好看这一个。 咦！樊先生，您什么时候再来听我唱大鼓啊？ 哎呦，可是老让发生邀请我，我今天下午就来。 今天下午就来？哎呦，个凤喜是开心啊！凤喜一听，眼睛得了一缕，三只得了一匹，其实心里欢喜，觉得这回得意。 实在这两句闲话讲个不是凤喜，

姐，请你行过方便，让我过去。 嗯，如此请。 请。大姐，你为何撞我一棒？ 你见被包裹，手拿雨伞，心中有事，慌里慌张，中了我一棒。 我 都不来怪你，你反怪我吗？ 我中了他一棒。也未可知，大姐，我们二次再请。 请。 大姐，到底是你撞了我，还是我撞了你呀？ 大哥，我来问你，你可想过去？ 我怎么不想过去？ 你家住哪里？姓氏名谁？讲得清楚明白，我就让你过去。 你，姐家住哪里？要往哪道而去？ 无酒无，无做一

听众朋友，再会。